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我是小张张，我是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嗰阵唔好行，我是小曳曳。 早晨，我未做晒功课，好惊。 你未咩？ 未做晒。 唔、哎、好意思啊，头先有个同学喺度等紧你落去打波，喺侧边系咁嘈嘅，嗰、那个就系我。 想同嗰个咧未交好功课嗰个同学仔讲咧，其实咧你都好犀利噶啦，因为咧做功课咧系唔系就咁咧落笔就写噶嘛，即系之前嗰个酝酿期啊、思考期啊，都落笔写写，咦？发觉你有冇试过写写唔得啊，写唔到落去。 试过， 一张纸咪系啦， 个都有、啊。 好痛苦！我而家我嘅摆手稿嗰个机手机里边咧，都仲有好多摆喺度。 发展唔到落去，我谂到个大桥就系写唔到落去，咁所以嗰个台仔今日咧，虽然咧未做晒功课，不过咧我相信今日一定会有继续。不过你都有交代话，今日个功课本来咧就之前上个礼拜嗰个剧咧就暂时 hold 住先。 江城子啊嘛， 江城子 同礼拜三噶，江城子噶嘛，系咪？ 咁就 长篇剧嚟噶嘛，系狂潮计狂潮。 诶，冇错， 188集， 系啦， 系啊，最长噶嘛， 冇错。但系因为我哋个女主角而家好巴闭 啊，系啊，冇错。 啊啱啊， 冇期啊 佢，佢冇期啊， 佢曾经系表姐， 系啊， 一世表姐，今世啱啱 大红啦呢排， 冇错啦， 咁佢 推我，佢推我啊， 佢冇推你，佢即系话佢冇期啫， 系啊，佢话今个礼拜冇期， 下个礼拜都冇期， 咁点啊？江城子去到最后高潮位， 咁因为我知道就佢嘅，佢系主角之一啊嘛， 女主角嚟嘅，女主角， 啱啱啊嘛， 咁我就要即系抽调。我就将原本寻日咧，原本寻日本来我嘅就多谢陈太 系啦，拔刀相助， 拔刀相助，因为小弟即系足务繁忙，呢个真系唔啱嘅我 系 咁我就将 好在你讲啫， 唔系肯定系唔啱啦。 喂，但系咁样由另一个角度睇咧，我哋欣赏翻陈太嘅作品，其实佢以前咧都写咗好多剧本， 好多噶， 系啊，我哋其实好多咧都系落手落脚做埋编剧嗰份噶。 系啊，咁我就将原本寻日推嘅呢一个。借尸还魂之， 借尸还魂之咩？ 知咩？ 系咪大宅惊魂啊？ 唔系，大宅惊魂系 又另一 个啦。大宅惊魂我争一个下集。 嗱，我只可以讲一样嘢，就系你写嗰啲嘅任何嘅剧咧，系因为系可以再有推演嘅。 系啊， 系啦，你可以就系再继续咁样可以写几集嘅。有呢一样嘢好。 我记得有一个人喺火车上边噶， 火车做完啦， 做完晒噶啦， 做完晒噶啦，火车惊魂啊嘛， 火车惊魂 系啊，喺火车走嚟走去啊嘛，所以咧今日咧就补翻寻日嗰个。就是这个借尸还魂，是啦，还得到先好借。 冇错冇错。 咁啊，今日 系呢一个系嘛？ 冇错， 我都唔系好记得啦。 翳咗啦， 都类似呢啲咁嘅。 天恩帮手， 哇！ 所以我就决定今日搞呢一个 最有前途新人啦，呢个 系啊， 天恩即系笑嘅又得， 做乜正经嘅又好中意佢，系 因为咧，正因为咁咧。个大宅惊魂咧，就过年前一定会还翻俾大家， 系 系啊， 即系还得好似好借嘛， 系啊， 系咪咯？咁啊借到年尾咯， 系啊系啊， 借到农历新年前咯。 你知啊，天恩啲期都好忙噶啦， 系啊， 佢冇得闲， 系 啊，其实 佢做剧佢夹硬摆低手边嘅嘢嚟做， 系啊系啊，但系佢又即系出色，咁我就成日想响佢身上吸佢啲嘢噶。 但系佢都有推理嘅， 系啊，佢撩嘴啊。 我最后悔就是上次帮你做那个他不知道要扮那个 角色。但其实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非常好，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啊？全个电台都知， 唔系啊！我意思嘅就系话，其实全个电台，我谂唔到有边一个其实你可以揾佢做，系咪？你可唔可以揾小白做啊？唔得，你可唔可以揾阿 O 做啊？唔得，系咪啊？即系你真系争少少嘅，系咪？ 我记得嗰次我识系小梁梁康嗰个嘅， 系啊，嗰个好啊，文初剧啊， 系啊，佢真系做得好， 冇错， 我 feel 到，即系其实佢有少少嗰啲即系骨瘦如柴啊， 系啊，去卖烟啊嘛，帮佢 个面好白， 系啊，俾咗啲钱去卖烟，你点解成日 有细长啊？ 系啊， 拎翻嚟嘅时候嘅话。心又忐忑不安啊！嗰啲佢真係做得好好。 喂，但係嗰正經劇嚟㗎，如果大家聽翻，係啊，個結局都慘㗎。係 啊， 係啊。 嗯， 但係你記唔記得個名？ 雖然講出嚟五次正經劇。 阿编剧通常都唔记得自己嗰 剧，唔记得 写得太多。 火车嗰个我都唔记得。 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因为其实你有几个系列咧系并驾齐驱嘅，即系例如呢啲咁嘅大宅惊魂嗰啲又有啦，又或者就系系啦，即系儿童剧你又写过啦。 大蚊公佢再嘅延伸阅读咪只蜜蜂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昆虫系列啊嘛。 系啊，卡通昆虫系列。 你真系好多并驾齐驱啊！有时你会捞乱。即其实我谂 我冇捞乱，我冇捞乱。 你虽然冇捞乱啫，但我演嗰个嘅话，个精神系不死嘅。你明唔明？个精神系一样嘅。你明我讲咩嘛？你讲嘅嘢嘅话，不过只不过用唔同嘅一啲角色啊，或者你用唔同嘅一啲演绎嘅啫。个问题系个精神都系一样嘅。呢一个先至系每一个你要睇嘅 譬如可能係創作嘅人佢哋一啲最緊要嘅嘢，呢個就係佢嘅精髓。你睇佢就因為咁樣，你聽佢就因為咁。 好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冇錯啦，2021年啊，做到今時今日嚇，咁啊同阿陳咧今朝講咗少少話，其實冇可能做到嘅。哇，唔係我哋做咗兩年幾咯，因為佢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又要做節目，又要寫劇本咧，同埋日日咁出咧。雖然我嗱唔係日日啦，星期一二三，但係咧個工作有時真係會諗唔到嘅。我係啊，但係我哋暫時都 OK 啦。 OK 啊，頂 住啊，多謝大家嚇，頂住。所以今日就有谢思华文华得到小姐系咪？ 系 OK 好，密切留意啊！ 好长嘅今日个名， 话晒咩啫？ 谢思华文，思华得到先老姐， 思呢啲就真系大件事，呢啲应该通常都冇乜内容。 我出呢啲牌咧，你就弊啦。 你出呢啲牌咧，我通常冇乜内容， 但系都可以做到长， 啖笑就算噶啦。喂，咁你系咁噶啦？ 我觉得有时都系啊。 系啊，电影也好，任何嘢也好，系咪？其实有时真系博你一赞嘅啫。 人生就 系 咁噶啦， 人生就 一系笑一系喊， 冇错，系啊，即系所谓嘅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 转眼今日呢一餐， 今日呢一餐 OK 嘅 B 餐。 Menu B， Menu B 減啊！ 稍後大家就知道噶啦嚇。 好， 同埋今日都有第四位啊，係咪？ 第四位啦， 第4004， 004 實習生出現， 冇錯，風騷實習生， 係好似第一次有男仔啊， 唔係第一次男仔， 第一次男仔添， 係啊， 報道啦就知道， 係啊， 好期待， 來吧， 我什麼都認證， 又睇個成績點啦啊！ 好， 喂，分享下網上咧，嗱，我成日覺得咧，網上而家好多咧係一個。你会需要好多人睇嘅时候咧，你要好特别嘅嘢嘅。咁好多网红咧就唔系已经拍正常嘅嘢，拍啲好特别，你会谂唔到嘢。呢啲叫创意啦。你 buy 唔 buy 就好难讲啦。咁外国有个网红咧，佢就试下拍一条片咧，系煮一条三文鱼，咁啊冇乜特别啦，系咪先？佢就唔系用正常嘅焗炉，系用一个你哋可能会有嘅屋企嘅设备，但系咧就唔系爱嚟煮三文鱼嘅。 估下先， 唔估到系咩咧？ 烫豆烫熟佢。 唔系，首先咧，石子包啦，石 子 包啦， 包住佢，跟住摆 入一样 太阳，太阳整， 摆架车度， 嗯，你哋谂呢啲可能得嘅，你可以试下，太阳下边可能得嘅，车顶咧，如果热天咧可能得，或者车里边都得，佢系摆喺洗碗机里边，嗰啲烘热嗰啲咧，烘嗰啲好热嗰啲，校到145度，咁啊煮煮煮，佢话个味道咧。非常正咁，同埋咧，根據資料咧，原來呢個度數咧都係一個正確嘅煮三文魚嘅度數。咁、當然啦，每人真係咁試啦。但係即係呢樣嘢當叫做得得意咁咯，擺上去咯。你 好容易諗啫。如果你好似用呢一條咁嘅路嘅話，你捋翻上去係嘛？你喺度繼續嘅就係，總之我用唔同嘅方法可以嘅就係發出140度，咁、就可以就係整熟條三文魚噶啦。咁其實如果你咁講法，我都可以將條三文魚擺喺個石子嗰度，跟住揾風筒吹 咯。係啊，係啊。都系用个烫豆烫咯， 系啊，即系如果系咁，系咪先？仲有咩？ 冇啦。 或者可以摆喺 ，OK？ 你唔食三文鱼噶？ 唔系我学你啊嘛，食菜啊嘛。 你又唔使学我，你嬲我，琴日影咗张相俾你睇，系咪啊？我持之以恒嘅。 咩相啊？我想知。 件事就系咁嘅，因为琴日咧工作比较长，咁所以咧我就谂住其实呢样嘢我就学你嘅。咁就即系当自己好辛苦嘅时候嘅话咧，就有啲嘢稿想下自己啊，你明吗？ 系啊，明啊。 咁我就同自己讲，我就晏昼无论如何点都好嘅， 食一餐 好 嘅，好 嘅咁样。冇错。点不知咧，我就上咗去三楼嘅时候咧，就见到咧阿 Porter 佢就喺度食紧有一个咧就系咖喱杂菜，咁我就咦几好喎，亦都系菜，咁我就问佢喺边度，咁我就原来喺我哋附近有间餐厅，咁我话好啊，如果系嘅话，我就自己行落去，咪当散下步咯，系咪？ 咦，我寻日又行咗落去食饭喎， 好彩见唔到你啫， 去咗金城道嗰度， 心有灵犀， 系啊，去咗间餐厅， 冇错，咁我就 有街一个间， 冇假日，我就去嘅时候就咁啱佢有。啲 set 嘅係啦，咁就見到， 我喺隔離啊， 冇錯，我知。咁跟住我就咩啦？咁我就去食啦。咁啊食完之後咁，我諗咗，我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咩？熟女關注組喺今年希望我哋所有嘅聽眾同我哋啦，希望我就可以食多啲菜啦咁樣。咁我就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我已經開始實行緊啦。咁我一個禮拜食一日啫，咁就全日就係食齋，即係 plant base 嘅嘢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咦係，都應該話翻俾大家聽嘅就我真係有做嘅噃，我唔係得把口。 口講。 唔係你講咪講咯，你咁用力做咩咧？ 冇，我淨係想話俾大家聽呢 樣嘢。 係咩？OK， 大家係咪可以能夠感受到我講呢句説話嘅重量係嘛？ 有份量， 係啦，有份量。咁樣我就影咗一張相，咁樣就擺喺一個即係話俾大家知嘅就係嗱，我真係講得出咗一道嘅，因為我哋喺我食咖喱嘅話，我都係食一啲即係雜菜嘅咖喱咯咁樣。咁當然佢亦都講嘅就係話，記住如果係嗰啲汁都唔好食咁多。咁亦都有多謝個温馨提示啦，咁咯。咁我以為你嬲啊嘛。 馬老師，你嘅實現願望嚇幾時開始？ 有電話揾我。 知你 做緊節目嘅時候係唔可以玩電話噶。 馬老師啊， 知唔知噶？抌咗佢啦！ 你2024年嘅目標係咩啊？喂，馬老師， 走咗喎，搞錯。 成日播罗文咧，我会谂起你做傻强嘅时候咧，唱呢个激光钟，我有一日唱翻一次俾我哋听。 唔会啦，呢啲上世纪嘅嘢， 傻强周记，如果大家一路有听啊呢个我哋嘅节目嘅话， 唔值得，唔值得重温嗰个环节。 又唔好咁讲， 我人生嘅污点， 因为欣欣用咗好多力。 系， 我都用咗好多力，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嗱，反而咧，我自己中意嗰个小巴嗰、那个。 嗯，好，有机会我哋再听翻吓。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报章访问时话，检讨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方向是不一刀切加价，会可加可减，即是最紧急的危殆和危急病人收费可低于现水平的180元，确保他们零等待。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收費會提升至貼近家庭醫生的水平。盧寵茂說，現時本港面對人手和醫療資源等問題，是時機檢討收費。收費多年來未調整，從成本角度考慮脫節，但檢討收費過程中亦都會考慮市民負擔能力和資源分配的優次，以防濫用。 卢颂茂引述有前线员工反映，有人因为生暗疮或者是脚痕等原因去到急症室，希望透过加价令到这些人明白急症室不是用来处理轻症。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检讨急症室收费要小心处理。自从2017年急症室收费增至180元以来，每年使用人次已经由220万减至170万。非紧急和次紧急轮候时间长，已经一定程度减少滥用。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怎样界定滥用，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急症室最重要是服务市民，以免市民觉得有机会滥用而不敢求诊。他又关注，如果由分流站护士决定是否属于紧急，在未有详细诊断情况之下决定收费水平，质疑不公道。立法会 G19 召集人谢伟全就认为，急症室服务与成本无可能挂钩，如果打算加费防止滥用，之前亦都有做过。国家航天局表示，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运抵海南美兰国际机场，随后运送至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按计划进行发射前各项测试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是按计划进行。嫦娥六号计划在上半年发射。嫦娥六号任务将会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慧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实施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展开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南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浩镇通电话，讨论北韩向俄罗斯转移导弹问题。白宫说两人以最强烈措辞谴责北韩，声明说他们还讨论北韩在非军事区采取挑衅行动。白宫上星期表示，北韩最近向俄罗斯运送导弹和发射器，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另外，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在视察军工厂时候说，现在是将南韩定义为对北韩最敌对国家的时候。金正恩谴责南韩煽动对抗和军备集结，要求北韩加强自卫和核战争威慑的军事能力。他说北韩绝不会单方面在朝鲜半岛以压倒性力量带来大事件，但亦无意避免一场战争。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73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2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4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81.4，跌2.2；阿里巴巴69.5，跌2.5；友邦保险62.5，跌1；美团71.2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55.25，跌2仙；药明生物27.4，升1.05；盈富基金16.32，跌2仙；小米集团14.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44.87，瑞士法郎0.853，加元1.338，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兑美元0.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4386点，升623点。港金报18930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81美元，卖出20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米布村落雅居对出噶，就系、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村落雅居对出，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咁桥面又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佛光街桥底，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喺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咧红隧啦。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就有少少车龙啦。而家九龙入口咧就理工湾位咧就车多少少啫。咁东区海底隧道同埋西隧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宏景台一段咧就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葵涌道天桥啦，近住美孚港铁站对出啊，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宏景台一段挤塞，龙尾排翻去葵涌道天桥，近住美孚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灾难永远都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可能仲会有其他意外，都不是我们希望见到同发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 但是有些意外会令人付出太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都要接受，那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呢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唔会经即时电子信息俾条 link 你，问你攞信用卡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作为一个食客咧，入一间餐室又好，中式、西式、咩式都好啦。其实除咗食物之外，都好多嘢影响你哋嗰个感觉啊，中唔中意环境啊咁样。头先 Michael 咧都分享咗一啲咧，咩搭台嗰啲少少唔舒服嘅嘢啦，咁样。咁啊，除咗呢一样嘢之外， 首先咁講，如果嗰間餐室咧，即係好多人咧，搭唔搭台都係事少啦，而係好逼咧，我都唔中意嘅，因為 好 係好嘈啊，好逼啲台咧，有時咧大時大節咧，我成日覺得佢哋係咪加咗台？點解啲台輪台咧逼到咧？你 有機會加台啊， 少少撞到人，嗰啲又係好唔舒服。 嗱，如果要肚餓要食飯咧，我冇要求咧就食完就走啦。但係如果譬如話哇做完嘢咧，我要想揾個地方乾乾淨淨啊，好舒適啊，又闊落咧。咁我就真係要有要求啦， 舒適。除咗乾淨之外咧，有啲氛圍咧，我都有啲餐廳咧都幾有心思嘅。以前去過，我而家唔記得邊間啦。咁咧，可能 Sarah 都去過一啲西餐廳，但係佢每張台咧有張好大嘅畫紙擺台面嘅。咁仲有啲嗰啲 crayons 嗰啲有啲粉彩係咪嗰啲叫做？咁咧就你總之等緊嗰啲食物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嗰張紙度咧，中意畫咩都得。記唔記得？我記得一間西餐咧，但係而家我唔記得邊間。咁日本有間餐廳咧，啲人讚話好有心思，但我就會覺得好似好嘈啊！咁啊點樣咧？佢每張台掛一樣嘢喺度，係俾你叫伙計嘅，叫啊伙計啦。通常我哋叫喂咁 啦， 係咩咧？你唔係鐘，唔係搖鈴，唔係成 羅啊！ 佢係掛一隻尖叫雞，你知邊啲尖叫雞咧？ 一聲我就 黃色，係擘大紅色嘅口嗰只、 哦。太嘈啦！ 你係咪先？嗱，同埋我不即我唔懷疑會有啲人貪得意咧，係唔係都叫 grad grad 咁樣？於是佢話成間餐室咧都係尖叫雞嘅聲音，你buy唔buy啊？ 唔buy。即刻走！我入到去見到咁嘈，我就會即刻走。 你都覺得嘈？ 係啊，梗係嘈啦！喂，好煩嘅，好刺耳嘅、 啊。我只係覺得就係、是、諗呢啲餐廳其實佢唔係想吸你哋呢一班客嘅。 吸嗰啲小 年青人、小朋友帶一家人嘅，可能係同埋啲小朋友一齊食飯嘅，所以其實唔使擔心咯。 就算做夥計都慘㗎。台台都喺度 grab grab grab， 你都唔知边台喺度 grab 紧。 做伙计啊，几时都惨噶啦。就算你若果有啲可能餐厅无端端有啲人入嚟咧，你就要哇咗啦，就会叫噶嘛。 哦，系啊， 我都觉得都几开心。 有啲仲要唱 Happy Birthday 啦，系咪？ 跳埋舞 啦， 你又表演啦，好多嘢搞噶，冇办法啦。而家 系 啊， 真系生意难做啊， 生意好难做啊，所以我哋都要支持下啦。 系 啊， 好似系咪喺泰国有条片，就系嗰啲伙计全。全部踩 roller 嘅咧，踩得好快嘅，幾次咧幾乎人撞人嘅，因為佢哋太快， 危險啊！ 確住好多嘢嘅， 唔係咯，睇下啦，唔好搞呢啲嘢啦，正正經經做好呢啲食物啊、出品啊就好啦。 你會唔會就係講出呢個精髓咧？就係因為正如所講嘅，就係生意難做啊，所以佢哋要搞好多呢啲，即係同你嘅生意唔知掛唔掛，唔知掛唔掛到勾，又或者唔知可唔可以增長嘅一啲叫做 gimmick 嘅嘢咯。 咁你咪整得好食啲咯， 我同意嘅，係啦。嗱，如果你講翻嘅就係話，即係一間餐廳也好，或者個食肆也好嘅話，其實佢嘅精髓係乜嘢咧？就係、是、出品，佢個食 品 只需要好嘅，大家都一定會有去過，有某啲嘅就係、是、可能佢已經做咗80年。已经是一个婆婆，她只可以做一样东西，就是鳗鱼饭。你去到你就会千山万水，你排几耐都好，她每一日只是卖100碗的，你就会愿意去的了。她需不需要搞这些东西，有只鸡摆在那里，哔，不 用啊， 老婆婆需不用踩 roller， 也都不需要。她每日只是很早地起身，就是煲好那个饭，是吧？那些饭的话，可能那些水又不知道在哪里拿来的，那她就，你只可以整好那样东西的话，人就自自然然会来的了。 喂，现在我钻研紧一样嘢啊！ 喂，点啊？ 切精 就系萝卜排骨汤啊！好白萝卜啊， 好易搞啫。 唔系，我钻研紧，因为睇好多片啊，有啲又话即系好多秘技嘅，又话啊厨师唔会讲俾你听嘅秘密啦。我中意睇嗰啲啊，先 系 咧，佢话原来要将嗰啲白萝卜咧煎一煎嘅喎。 系啊。 啊！我真系嗰次一睇咧，我覺得叮 會點啊？分別係咩啊？即係 佢話會令到個蘿蔔嘅味咧更加甜。嗱，因為而家年底咧，啲蘿蔔會好靚又好平，所以咧我好中意食蘿蔔。 我都係白蘿蔔啊嘛， 補氣啊嘛。 係啊， 嗰、那個 但 係 又有講話破氣啊？ 嗱，呢個真係唔知啦。 係啊，就唔知啦，即係要問一問。冇錯冇錯，我有聽過話係破氣。 係啊，咁就話嗰排骨咧，如果有啲骨喺度咧，真係好味。最後咧，滲一啲杞子，重粒。哇！ 你會唔會揾日煲嚟俾我哋聽？ 會，我要做到最好嘅，我真係想做好呢樣嘢，好簡單嘅。 同埋有好多一啲嘢你可以加落去。頭先你講話杞子啦，咁當然呢一個就有藥膳嘅成分啦。如果你想佢又再香啲嘅話，你中唔中意食中國芹菜？ OK 嘅， 中國芹菜都可以滴滴咁樣。 係有時太多 唔可以多，你可以當係沖咁樣，係有少少嘅吊一吊佢，同埋仲要係你個湯滾起啦，你就先至再滲落去焗一陣，跟住先拎出嚟。又得，又或者佢就係你已經上咗去個碗度啦，你已經畢咗落噶啦，先至再滲少少上去。你係會有少少再有呢啲咁樣嘅青葱嘅味道嘅話咧，你就會將嗰成件事嘅話多咗一個層次。 喂，不如我哋比拼一下蘿蔔湯。 我真 係 唔怕你啊！我煮飯真係 OK 嘅。唔係，我真係想做好呢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簡單得嚟。 就淨 係 賣呢樣嘢係咪？ 冇錯。 做 Pretty Boy， 仲有十分钟到早晨十一点钟听嘅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美丽数天早上亦都系清凉嘅，日间同样都系干燥。周末期间有阳光，三小时嘅风骚爆人。喺十一点钟之后，我哋就会迎入第四位实习生，今日系一位男孩子，到底成绩会点，稍后就知啦。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 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他的名字叫 Barry Manilow， 美国的创作歌手、音乐家、编曲家、唱片制作人、指挥家。他的歌唱生涯长达70年，有这首 I Write the Song。 I am music and I write the songs. I write the songs that make the whole world sing. I write the songs of love and special things. I write the songs that make the young girls cry. Barry Manilow 啱啱踏入乐坛嘅时候，曾经担任过唔同嘅岗位，包括钢琴师、唱片制作人，亦都为一啲女歌手咧伴奏啊，亦都为好多嘅大公司创作广告歌曲。1970年代，凭藉住 Mandy 同埋呢一首歌曲，成为大热嘅歌手。歌名叫做 Cobra Cabana， 就系 Barry Manilow。Cabana 是一个地名，位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而海滩住宅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海滩之一。 His name was Rico, he wore a diamond, he was escorted to his chair, he saw Lola dancing there, and when she finished, he called her over, but Rico went a bit too far, Tony sailed across the bar, and then the punches flew, and chairs were smashed in two.There was blood and a single gunshot, but just who shot who at the Cobra? 歌词一间叫做 Cobra Cabana 嘅夜总会做背景，讲到一个悲伤嘅爱情故事。两个男人为咗争夺个歌女，最后一个人就丧命，剩低呢一个女歌手，心伤地喺呢个歌唱地方唱咗几十年，变为一位老婆婆嘅故事。 She lost her love. 跳咗个节拍，呢一首歌曲 Barry Manilow 嘅 Cobra Cabana， 相信你唔会唔记得啦。 不过讲到佢嘅歌，始终不能不提嘅就系佢嘅抒情嘅情歌嘅，尤其是系呢一首叫做 Mandy 啊。有啲人唔知道啦 ，Mandy 其实原来系女仔嚟嘅喎，系佢养嘅一只狗嘅名。不过佢强调呢只歌唔系写俾我只狗仔噶，系写俾所有喜欢听我歌嘅 fans 嘅。送俾大家有呢首 Mandy。Barry Manilow. I remember all my life raining down as cold as ice. Shadows of a man, a face through a window, crying in the night. The night goes into morning, just another day. Happy people pass my way.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Barry Manilow。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 i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ithered leaves collected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It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and I mustn'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d a new day. Memory 呢个版本属于 Barry Manilow 嘅，快到早上11点钟。翻嚟风骚快活人就有今个星期0004，我哋嘅实习生。度气温相对湿度60%。星期三嘅早上，我哋先听11点钟嘅新闻报告，继续翻嚟。 Hello， 我系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每日三小时嘅节目嚟到第二个钟头，十一点答二正式开始。 风骚实习生 FSP。 实习生 上堂啦， 零零零四号就系、是、你系边个咧？ 报道， 喂， 请讲嘢。 系你好啊，我系小 B B 啊。 小咩话？ 小 B B 啊。 小 B B。 因为我哋嘅风骚大家庭，你有冇留意嘅？全部都系 小 字 派，小字派 同埋叠字嘅，系咪、啊？小强强、 啊 啊、又小张张、啊、又小样样又小样样，佢就系小 B B 啦。 喂嗱，小 B B， 不过咧呢、這个名嘅 Q 之余咧，你都正式话俾大家听，你嘅英文名叫做。Billy 系咪？ 系啦 ，Billy 仔啊 ，Billy 仔， 喂 好， 介绍自己， 冇错，介绍自己。 Hi， 大家好啊，我系 Billy 啊。咁啊，其实我自己咧就好细个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噶啦。咁喺加拿大咧都有做过一啲电台啊或者电视台嘅工作啦。咁就对广播咧都有浓厚嘅兴趣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个机会咧就谂住试下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喺呢一个咧广播嘅。 路上边系再继续吓，展开脚步 系啦，识个阿柳嘅。 喂，阿 Billy 仔，我想问，咁你喺嗰边做边类型嘅节目啊？即系你觉得你嘅风格适合做边类节目？ 嗰边咧，我都系做一啲系 播歌 啊，同啲听众啊有啲 interaction 嘅，有啲互动嘅节目啦，系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音乐嘅，咁翻嚟香港咧，我都有做一啲半个传媒嘅工作啦，咁有时会拍下嘢啊，有时拍啲宣传片啊，有时做配音啊，咁样咯。 你靓唔靓仔噶？ 喂，你同我比，唔系阿 Billy 哥， 你 同我，我知啊，个距离系几多？ 即系 我一个 standard， 系嗱呢个一定要答，一定要答。 系啊，我睇你点答。 我听你把声，我觉得 OK。 同你哋比就争少少， 我啊 争少少 咯。我哋唔使谦，唔使谦嘅，我哋呢度唔使谦。 吓，同小强，你靓唔靓仔噶？ 唔系，其实嗱，我其实就唔系太衰啦个样，亦都唔系太好啦吓。咁啊，如果有喺睇电视咧，有时会有啲 似边个 政府啲宣传片，我都会有拍过。 哦，即系 你都未答重点，同我嘅距离啊？ 靓唔靓仔啊？ 佢唔敢同你比啊！ 我就系睇佢点答。 零距离啊！ 令 佢 嚟啊！好，答得好，答得好。好啦，我想问一问，就系你喺加拿大做完电台之后，你翻到嚟香港啦，几耐啦？同埋你有冇一直都有听一啲电台嘅节目噶？ 系啊， 有啊。其实咧，我翻嚟香港之后咧，我不嬲都好中意听收音机嘅。咁但系翻嚟香港之后咧，就唔系做一啲电台嘅工作啦。咁其实我都做过好多唔同嘢嘅，咁即系 office 又有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活动啲嘅工作又有啊，咁但系我始终都系有呢、這个以前做个电台咧，就有个瘾咧，就好 会痕噶嘛，有时 冇错，讲望嘅血流紧 啊，有时系啊，真系听到节目话啊，你哋讲得咁开心，我又想 join 埋一齐讲啊，咁样咯。 系 喂，介唔介意讲你而家个界别系做边类工作，需唔需要同人接触噶？即系而家你做紧嗰份。 我而家就唔系咁需要同人哋接触嘅，咁因为有时系出边接 job 啦，或者系一啲拍嘢啊咁样咯。 哦，即系幕后 系幕 后啦， 幕前定幕后啊？ 系啦， 幕前都有，因为有个 宣 传片会见到佢啊嘛，佢又会帮人哋拍嘢啊嘛。你有冇留心听书啊？ 我有啊。所以我咪问佢咯， 我咪话你，我咪话你啊 ，Billy 仔。好啦，我想问我点解 我 问 你， 系摆到明 嗱 ，Billy 仔，如果你真系入到呢一个风骚快活人，我哋四个，我哋已经有三个人啦。你个位，你觉得你会摆向边度咧？我之下定之上， 或者你有啲咩可以突出自己？ 或者你系大米米之上咧吓？你个位喺边度？ 即系喺个大家庭里面，你可以担当乜嘢角色？系咪可以乜嘢担当？ 冇错啦。 我梗系做啲下把位啦，系咪先？冇理由一 喂唔系个个做得下把位噶， 喂我已经好底低噶啦， 因为有啲人做下把位会嬲噶， 同埋做下把位你有位俾人下把先得噶，系啊， 系我 你有咩把柄？ 小强之下，小强之下， 好嗱，我想问翻一个即系正经事，系请讲，继续， 我想讲咧，就系其实咧我。细细个咧就好中意阿瑞瑞噶啦，因为唔好讲我细细个， 我咪识你噶。 你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听你有一首歌咧叫做《Crazy Lady》啦。 哦， 就嚟听下，你上嚟听下， 系啊，上嚟听下，你 死中意啊嘛，你上嚟听下， 你睇下你有冇做功课， 系啊，嚟， 仲记唔记得？哑咗。 激光里摇动没停顿，人像电动玩具跳动。 好嘢， 佢要咁样压住把声噶， 系啊，像长梦，预备现实活活捉弄。 OK， 阿 Billy 仔好嘢喎。 我哋要叮嘅啫， 我系记得晒啲歌词嘅， 记得晒，哇，好无聊啊，你都 咁先叫中意啊嘛， 系啊，无聊得嚟有听，好奇怪， 又听得嚟咧，又有啲有啲转字喺度， 冇错啦，识讲嘢得嚟又几有样，又几有型咁嘅靓仔。好，我想问一问嘅就 总结咗系， 总结晒你成个人嘅人生啊。好啦，我想讲一讲嘅就系，你觉得一个好嘅电台节目咧，或者系 DJ 嘅话，有啲咩嘢嘅元素啊？ 点样先系个好 DJ？ 要啊，系啦，要有亲切感啦，要一啲听众听落去咧有一个嘅代入感啦。咁、会觉得系好似成班 friend 同你一齐咁样。因为咧有时人生咧，无论生活啦吓，有时好沉闷啊，或者有啲唔如意嘅时候啊，你都好需要同人哋倾诉啊，或者就你唔使讲啊，或者你有时你出嚟去卡拉 OK 都系吓、你又唔系唱嘅，但系咧同埋一班人一齐啊，听佢哋讲笑啊，已经好开心。呢、一个咧就系、是。我覺得電台咧最容易俾到大家快樂嘅。 冇錯，我記得有一位實習生，我唔記得邊一位，佢話咧聽好似隔離食飯，聽到隔離台嚟傾偈，好開心， 係啊， 會吸引到你繼續聽下人哋講嘅嘢，就係呢一種心情嚇、 好， 好，希望你可以攞到好分數。 冇错，冇错，系啊，几好啊！ 好啊， 好啦，入咗嚟啦！ 我俾一个 tick 佢先， 多谢啊，多谢啊，多谢！ 但系满 tick 系十个，你得一个啫。 系啊，我有一 tick 点。 喂呀，小 B B， 小 B B， 系系系， 嚟准备三关齐备，第一关就睇下你对政治认识，第二关就系呢一个自己嘅故事吓，唔系自己故事，即系讲呢个故事，而第三关就系夹哥，你知道晒啦，系咪？ Okay, 准备好未？ 准备好，马上开始。 静音政治， 政治静音。 好，请听住咯。第一个，我哋解释叫好坏参半咧，叫良收定良友不齐。良收定良友，快啲讲。 第一个， 即系良收系咪？ 系。 错嘅系良友不齐啊。好，另外一个叫模仿咧，系无以定无疑咧。 无以。 啱啦。好，另外地方，浙江地名叫做肇庆定肇庆呢？庆定兴？ 肇庆。 啱啦。好啦，只有一个人突然死亡是猝死定是卒死呢？ 猝死。 啱。讲个地方好大，是宽厂定宽塘呢？厂定塘呢？ 宽厂。 啱啦。鸳鸯定鸳鸯呢？讲一整雀仔。冇错啦，鸳鸯先啱嘅。大肠杆菌定大肠杆菌呢？ 大肠杆菌。 你讲清楚啲，肝定肝？ 大肠杆菌。 啱啦，诅咒定助咒啊？ 助咒。 啱啦，渲染定渲染啊？ 渲染。 啱啦，提倡定提倡啊？ 提倡。 啱。 哇，错一条咗喎， 好犀利吓， 系啊， 俾掌声，好嘢， 好嘢，多谢， 好嘢，好嘢，我要帮佢做个灯牌先。 O K， 嗱，咁啊，第二个呢个政治正音度系 你咩？ 我系读到五年班嘅咋， 我听得出啦， 冇问题，系啊， 我四年班啫嘛， 我都系三年班。 好， 一路都升唔到板。 系啊， 好啦，跟住我哋而家嚟准备好嘅话咧，我哋就系第二关噶啦噃，就系我哋嘅风 show 实习生讲股嘅时间啦。你准备好未？ 好啊， 好。 第二关实习生讲股， 交俾你，开始。 同大家分享一件咧尴尬事。有一次咧，我同我太太咧去一间相熟嘅发型屋度剪头发啦。咁由于咧大家都唔想等啊，我哋咧晨早已经冻咗喺度啦。成间铺头咧，得我哋两个顾客。个发型屋咧就系左边四张理发凳，右边有四张理发凳，中间咧就隔住张长台。啊，跟住我哋就各自做自己嘅疗程啦。不过咧，原来唔知几时已经有个新客人入咗嚟啦。唉，但系咧我拧转头望望，咦？呢个女人仲整紧头，一定系我老婆啦。佢咧就着住件长嘅胶褛，因为佢啲保护衣咧就由头笠到落脚嘅。咁啊，成个头又石子啊，又胶卷咁样啊，吓点分啫？系咪先？过咗一阵咧，突然之间有人开门，叮叮，原来咧就系老板娘个仔。老板娘个仔咧入到嚟，阿老板娘就话：，快啲叫人啦！弟弟咧就话：， 姨姨你好。 哇，跟住呢这个我以为是自己老婆的女人高八度咁讲。 唔好叫姨姨啦，你叫姐姐。 咁啱呢，我老婆一向呢就最鍾意高八度同小朋友讲笑㗎。啊，话语同埋内容呢简直一模一样㗎。唉，这个仲唔系我老婆。跟住呢我真係听到梗係好唔抵得啦，係咪先，又玩个細路。几十岁人仲喺度叫姐姐，於是呢我就背住老婆嗰陣时呢我就特登大声啲，因为驚佢听唔到嘛。姐姐大嫂就差唔多。但讲完之后呢全场鸦雀无声，甚至乎呢有少少嘅尴尬。平时呢会窒返我个老婆呢一定会讲死佬你好后生啊。冇喎。平时呢有傾有梗嘅老板娘呢一定话啊！你咁衰噶，咁样玩老婆冇喎、啊！啊，我心谂唔通今日即系大家都心情好差？隔咗一阵咧，我就顶住个头行过去咧，揾我老婆啦，一搭佢膊头，咦？点解咁好肉地嘅？再望望咧，原来眼前嗰个咧，真系我所讲嘅大妈，救命啊！认错人啦！再谂翻咧，几分钟之前咧，同佢讲大妈就差唔多。哇！嗰一刻咧，我真系尴尬到人生嘅一个点。跟住咧，我就同佢讲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认错人。跟住咧，再望望老婆喺边，原来咧佢仲洗紧头啊，我好尴尬咁行去我老婆度，乌低个身同佢讲 ，sorry 啊，喂，我头先认错人啊， 认错咪认错咯。 唔系咧，好尴尬啊，你快啲帮我俾埋钱啦，我而家要走啦。就系讲完啦。 哦 ，OK， 一定系真人真事。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真人真事得嚟，好似有啲加咗啲嘢，话未必系全真。 唔紧要啦，呢啲嘢冇乜所谓啦。 唔系噶，会影响。 真系全真教系啊， 全真嘅， 全真教啊。 我 觉 得系真。 到嗰个师奶出声，你都唔认得，唔系太一把声咩？喂喂， 冇出个声啊！ 头先你有啊，你话咩咩姐姐咩咩师奶啊咩姐姐啊嘛？你嗰句咩？佢好高八度嘅声音，当佢咁讲嘅时候，你唔认。 哦，咁啊，真系真认到，因为咧。因为咧，真系我太太又好中意，喂，我好中意咁样讲，就系话，唔好系啦，唔好嗌姨姨嗌姐姐，佢即系玩人嗰种声咧， 即系同小朋友讲嘅 声，咁我哋又隔住咗，系啊，佢又 好尴尬嘅， 佢背咧，系啦，完全听唔到，系啦，咁样， 几耐嘅事啊？ 哇，正啊，好啰，我觉得 呢个啊，即系啰到啦，仲要我好大声咁讲咧，即系话大婶啊，差唔多， 我知啊，呢件事 佢一定好嬲啊，嗰个太太 发生喺几多年前啊？ 发生喺旧年， 你同你太太好翻未啊？ 太太唔会嬲，系嗰个姐，嗰个 姐 嬲啫嘛。 我谂以后都唔会再喺度剪头发 嬲啫嘛。 其实你听唔听得明个古仔噶？ 听得明。 系。 O K， 好 晕。 好啦，我哋而家嚟嘅咧就系你嘅第三关噶啦，准备好未啊 ，Billy 仔？ 啊，准备好啦。 系今日要拣嘅嗰一首歌系 第三关， 多谢 踢歌。 虽然咧，我认错咗个大妈做老婆啦，咁但系咧，希望大家要记住，无论你隔篱嗰个身材样貌点变都好，佢永远咧都系最爱你嗰个。记住，要多啲同佢讲，每天爱你多一些。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 张学友嘅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些》，今日阿 Billy 仔咧用嚟呢一个参加我哋嘅实习生嘅踢歌环节嘅 Billy 仔，喂 喂 ，Billy 仔， 翻嚟啦，喂，好啦， 自己点？ 系啊，先俾自己分啦。 我觉得中规中矩啦 ，OK 啦， 即系可以再好啲嘅，系咪？ 可以再好啲嘅，因为咧都系有少少紧张啦。咁、如果喺一个再熟悉啲嘅环境咧，咁自己会 relax 啲咧，轻松啲咧，咁会带出真我多啲咯。 嗯， 所以有时候压力可以令到你更加嗰个人咧，嗰、那个叫做咩？警觉啲，做得会更加好啲，小心啲嘅吓。咁先系直播啊嘛。好啦，不如我讲下先啦。嗱，其实咧，我好相信你嗰系真人嘅故事嚟嘅。不过咧，有时故事咧嗰、那个，我亦都相信你有铺排过、谂过。嗱，我见到你有扮嗰啲女声啊，即系一路咁讲落去啦，形容个古仔啊、个场地啊、等等啦吓。咁但系咧，我觉得有时咧、那个古仔咧系需要简化少少，同埋某一个地方就要停噶啦。即系喺我哋叫 punchline 位，好笑位就要停噶啦。后来你再揾你太太讲啊，话俾佢听，原来我认错人，其实已经唔需要。即系喺嗰个师奶，即系认错咗你之后，你嚟一个 round up 就已经 OK。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就唔需要再交代后来又去揾老婆啊，又剩咁，已经系多咗少少，系啦，咁咯。咁啊，另外踢歌 OK 啦，咁可以有时踢歌，所以叫踢歌嘛。你都可以提下，我哋有张学友嘅，即系提一提个歌手名啦，愣一愣，咁啊会更加完美啦。好，到 Sarah 可以。 好，我会觉得咧 ，Billy 仔首先咧，我觉得把声我而家透过个电话嘅话、我觉得佢系好嘅，佢似你个朋友啊，系咪啊？喂，你可以答我。 唔系我谂下边个朋友、啊？ 唔系佢似系你嘅朋友，同你倾偈啊！佢、似你朋友， 即系好亲切。 咁同埋嘅就，我觉得你我觉得好难得嘅就喺个节目，唔系喺嗰个讲古仔里面嘅话咧，你系尝试希望嘅就 系 话有一啲嘅声音运用， 系 扮细路仔啦，扮高八度啦、低八度啦咁样啦，我都好喜欢，因为有少少精神分裂嘅感觉。系啦，但系咧唔知系咪因为系啦系精神分裂嘅，你听到其实佢有呢啲嘢嘅。咁同埋嘅就是。唔知系咪因为你太想表现，反而嘅就系令到嗰件事咧有少少嘅就系多咗， 系啊，立 系啦，个古仔立，系呢个字非常之好，系立咗。咁而且一个用一个笑话嚟去摆喺嗰个实习生讲古嗰度嘅，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 系 啦，冇错，佢系有可听性嘅，即系个古仔系你令到，我都想知道究竟系点样， 到底点咧？ 虽然一早已经穿条桥噶啦，即系你一定系知道佢系认错人噶啦，但系 it's okay， 我觉得，同埋我。中意你嘅就系个古仔同拣一首歌嗰一睇嘅，因为你系同嗰个古仔系讲关于你老婆嘅故事 ，and then 跟住嘅就系你拣咗一首嘅就系、是、就算佢变成点样，嗰阵变咗个大妈咁嘅样嘅话，都仍然要同佢讲声每天爱你多一些 ，which 我觉得系好好嘅。咁呢个就系作为一个嘅就系节目里面你讲有一个古仔 ，and then 跟住你拣翻一首歌系同你头先所讲嘅嗰样嘢嘅就系、是、套用你最中意讲嗰个英文字就系 related 嘅。咁一样嘢嘅话系一个好好嘅计算，系啦，呢啲位嘅话系加分。 嗱，我净系 多谢多谢 两位头先讲嘅都系啦，重点就故事真系长咗少少，立咗少少，又话走去睇佢老婆洗头啊， 需要啦已经。 如果我咧，我就会喺个僆仔嗰度 end 咗佢，个僆仔走埋推佢妈咪，妈咪佢话你好肥，咁、就完就算噶啦。 跟佢拧过嚟， 系啊系啊，咁啊全世界望住，系啊，唔使再讲，又话走去佢。睇佢老婆啊，嗰啲噶啦， 明白， 即系呢啲 又或者以后，可能佢个尾嗰度可以加句嘅就系话，咁以后我哋都唔会再去呢一间发型屋， 系 即系类似咁样嘅，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应该系个喺个细路仔嗰度完咗会。 有时咧，呢个叫节奏啦，喺边度停，喺边度开始系好重要。譬如有时喺笑，哈哈喺嗰度笑完就算嘅。如果你再解释个笑话咧，就唔好笑。 冇错，仲话你叫佢俾埋钱先走咁样。多咗 系 但系咁样嘅，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演员也好或者呢样也好嘅话，你永远咧都系宁愿你开头嘅时候嗰段时间咧，你 系 多嘅，你跟住先至去无全清，系啦，再精炼少少嘅话，我觉得通常都会有呢啲咁样嘅 完 嗰 度，但系完嗰度系最重要嘅， 好 就 好，多谢晒 Billy 仔，时间差唔多，俾啲掌声你，好唔好？ 多谢你，多谢你， 希望有机会我哋再见， 犀利啊 ！OK， 多谢晒，好，晒啲门听呢个风骚发人啦，咁今日完咗0004啊，就系 Billy 仔，下个礼拜又有另一位参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星期一同二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方话愿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同美方发展健康稳定的两军关系，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三藩市会晤涉军重要共识，美方应该正视中方关切，多做有利于两军关系发展的事。中方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将有关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反对台湾独立。中方敦促美方减少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挑衅行动，停止对个别国家侵权挑衅提供支援。美方应该充分认清海空安全问题根源，严格约束一线部队停止船舰炒作。波音公司行政总裁卡尔霍恩就737 MAX 9型客机事故承认公司有错误。他在公司一个会议上说，公司将会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每个步骤，和正在调查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合作，找出事故原因，确保下架起飞飞机的安全，以及这种事故不再重演。消息人士引述波音公司在另一个会议向员工说，飞机螺丝松动是品质控制问题，正和供应商进行检查。这个是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上个礼拜在飞行期间有机舱结构飞脱之后，波音首次公开承认错误。阿拉斯加航空和联合航空事后暂时停飞这个型号的飞机。港大医学院团队联同惩教署推行为期三年的丙型肝炎筛查先导计划，向特定丙肝高危群组提供服务，为自愿参与的合资格在囚人士检测，并且帮大病毒者提供抗病毒药物治疗，预期治疗率超过九成。计划去年十月率先在赤柱监狱推行，目标邀请大约500个合资格在囚人士参加，截至上个月4号有106个在囚人士参与计划。所有确诊丙肝在囚人士在确诊后一个月之内获发直接抗病毒药物，整个疗程期2至3个月。计划结束之后将会收集数据分析。团队表示，由于本地丙肝病毒感染率只得 0.32%， 大约有22000个患者，难以透过大型筛查找出他们，故此以目标群组消除策略集中资源，为特定丙肝高危群组提供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12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3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4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79.8，跌3.8；美团70.6，系升5仙；阿里巴巴69.45，跌3毫；友邦保险62.2，跌4；盈富基金16.26，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55元，跌2.4；药明生物27.3，升9.5；小米集团14.06，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17，日元144.83，瑞士法郎0.853，加元1.338，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兑美元0.6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4,356点，升593点。港金报18,94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59美元，卖出2,03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消息。较早前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仙奴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一齐睇下路面情况，新界区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近住石岗菜站系多车，龙尾去到东汇路回旋处。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红磡文裕街有水管爆裂，文裕街的全线封闭，文乐街由单向改为双向行车，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禁止驶入文乐街。而红磡的学园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来回方向介乎文乐街和红磡道之间的全线暂时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屯門黃珠路隔金平龍門居。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揸車的時候講電話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為來的，專心揸車自然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啦。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过大榄隧道就要用翻而家嘅付款方式。不过当大榄隧道成为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推出易通行。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许 Sir 你好， 许 Sir 你好， 见到你就好开心，因为咧又有汤饮，又有好嘢食。嗱，记得咧，我哋都有讲过嘅咧，就系譬如可能讲紧呢段时间，你系天气冻嘅话，当然屋企有长者或者你自己都上咗年纪嘅，就真系要保养啦。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喺一啲嘅食疗上面可以保养，咁但系咧，其实喺生活其他嘅细节上面嘅话，都可以做一啲嘢可以帮到大家嘅，就唔好成日都手冻脚冻，同埋呢段时间好似冇乜能量咁，系嘛？ 因为嗱，你食料你都总系要煮嚟食啦，跟住要吸收啦，先产生噶嘛。咁但系你而家真系随时手冰脚冷，咁点算好咧？ 有好多人咧冻冰冰嘅，其实我觉得佢哋好辛苦。 我哋个 team 里面嘅咪就系阿欣欣咯。 系啊， 系啊，成日都系手系好冻噶，佢会唔会系喺呢一方面系啦？阳气唔系好够。 财多财多。 呢、這个呢、這个未必 才 可能系天才， 才 艺天才 系咯系咯， 身材好啊， 所以佢真系要壮一壮啊，睇佢个样真系好弱啊， 身材关唔关事？ 都系一样， 嗰啲都系才多身材可以露眼系咪？即系身材好，唔好太露， 系冇错。 但系身材好，有时又想露 咁啊？ 咩人啦？ 系啦，睇时间啦。 咩时间可以啊？ 舞会咯，系啲舞会你可以露多啲。 OK， 好，来吧。 咁啊，希望可以就系从呢个生活嘅角度嗰度，可以点样咧，就可以保养嘅，系咪？ 冇错。 嗯。 通常大家你好冻嘅时候，你用咩方法去取暖？ 跳。 跳 咪捽啦，捽下隻手咯， 捽下隻手咯， 嗱，其實啱嘅，即係運動咯，即係運動咧。其實呢個係最快速而有效，只不過咧，即係話你後生嘅你冇問題，長者咧有陣時即係佢啲筋骨有啲問題，可能退行性嘅問題，你叫佢跳。或者叫佢落街跑步，咁 啊 即系佢话你唔好玩我啦，系咪？系嘛？咁所以咧， 有时反而会伤添。 系啊， 冇错啊，因为你系啊，特别系咧，嗱，你去做运动都好啦。有啲人哎呀，啲筋好紧啊，个拉筋啊咁样，其实都应该唔好话一下子就即系拉嘅，你都行下圈啊，揈下手，揈下脚先。如果唔系，你啲血未行得顺，一拉又反而会拉伤。嗱，其实当然啦，我哋就唔好话喺啲天蒙光啊，或者夜妈妈啊，冇太阳嘅时间出街去運動啦， 但係啲老人家好中意三點鐘起身。 係，但係即係話，如果而家咁凍嘅季節咧，就即係喺中醫角度就叫做早睡就夜起咁樣嘅。 我有聽你講啊，水上，我覺得咁樣真係好啲嘅。 係啊， 就冇逼自己，就天都未光啊，就去做運動咧。我覺得反而好似個感覺， 除非你 嘅 能 會好凍， 你嘅能量係 OK， 咁你冇問題嘅。 爭啲陽，我覺得 係啊，即係你見到好似有啲日子可能突然間雨濕濕咁樣， 係啦， 咁你嗰日都咪鬼出去啦。因為係啊，你寧願喺屋企要諗定一啲嘢喺屋企做。 我即刻諗起取上，咁我就俾我自己一個藉口嘅啫。我今日唔喐， 即係取上嗰個相嗱，整落手機。 咁當然啦，嗱，曬太陽能夠嘅多啲做，因為呢個你唔喐，坐喺個太陽陽光下，你已經感覺到成個人啲暖流咧就運行住。 同意同意。 係啊，你真係有啲老人家唔喐過唔曬過嗰日咧，就周身總係唔暢順。咁當然啦，自己喐手喐腳用做下啲運動嘅呢個都係可以幫補個氣血運行。咁但係。我哋都可以用結合少少中醫原理啦。咁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講會用一啲生活會有嘅藥材，例如薑啦。嗱，薑咧就我哋可以買多少少擺喺屋企。咁如果真係覺得個人凍，咁我哋咪煲啲薑水，我嚟浸腳又好啦，浸肉又好啦。甚至乎咧，我哋遇到有啲關節筋骨痛，如果你將啲生薑去磨到刨到佢變成薑蓉。咁然之後咧就愛嚟敷喺我哋啲筋骨關節唔舒服嘅地方。譬如話可能我哇兩隻膝頭哥咧都夜晚小腿凍冰冰，根本冇辦法瞓得著嘅。咁我咧就抽啲時間就將啲薑咧就敷好似啲好似醃雞咁樣啊，醃嘢咁樣咧，係啊，即係磨咗。 你可以唔好用話醃雞啊， 即係平時做。 係啦，你平時冇事嘅時候，或者你甚至乎你真係好凍啊嗰輪，你就將嗰啲薑蓉咧就磨咗之後就一紮敷喺個膝頭哥，敷喺個小腿，咁啊揾啲膠紙或者係揾個保鮮紙又得啦，係啦，咁啊咧就封住佢，噏住佢，大約咧就十分鐘，咁啊然之後咧就抹翻。當時可能係未發熱，因為當時佢嗰啲薑汁喺度吸收緊， 佢入緊去。 係啦，但係你當我冇嘢冇感覺嘅喎，但係你之後清潔乾淨嘅時候，可能都冇特別感覺嘅。嗰一陣咧。佢開始會發熱嘅，係啦，咁啊成隻腳咧就會好舒適、好温馨，咁呢個就驅寒啦、驅風啦，咁呢個就比較容易隨時有嘅嘢咯。咁有啲人咧就隻腳又係凍啦，個人又係唔暖啦，咁啊有啲就會教咧就係用浸腳嘅方法啦。咁但係浸腳嘅話咧，又除咗用薑之外啦，咁你可以咧就有胡椒粉又得嘅喎，或者係啊胡椒粉啦、辣椒粉啦， 咖喱得唔得啊？ 咖喱粉都得啊。 即系 但 系 只脚可能浸完会 黄色，会变就变咗黄脚噶咯，唔系咁好系嘛？ 当然，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存在啦。咁但系即系话啦，如果你话香料而系温性嘅，系啲粉类嘅，你一沟水用热力。浸咧，你亦都係產生嗰種驅風散寒嘅功效。咁所以你胡椒粉可能好多人屋企都會有，或者甚至乎有啲辣椒粉都會有。咁你都可以用，不過你要注意你個本身嘅皮膚會唔會好過敏先。 Okay， 因為呢啲嘢都辣啊嘛，係啦。如果唔係咧，你夾硬用嘅話，你就會即係驚佢皮膚刺激。 過度。 有嘢問，如果爆拆嗰陣時就唔好搞啦， 爆拆嗱，睇下有冇傷口啦。如果你真係爆轟裂嘅，有呢度又損，嗰度 轟裂㗎，係 啊， 好轟裂㗎。咁 啊，搽翻啲，搽翻啲 cream 啊，係啦，啊咁啊嗱，我哋可以咧就用薑啦，或者咧中醫就經常會用一啲叫做温灸啦，艾係啦，艾條啦，冇錯啦。咁啊，温灸咧其實好多老人家咧佢哋都認識啦，同埋佢都會做嘅。咁啊買最容易嘅咧就可能用艾條啦，咁但係最緊張嘅嘢咧就係要小心會唔會火燭啊，係啦，因為風高物燥嘛。咁啊，第二 仲有，如果用呢一個嘅時候咧，因為老人家怕凍啊，可能佢閂曬啲窗，會唔會有危險？ 會㗎，嗱，即係所以就話啦，首先啊，嗱，避免咗嗰個火燭問題啦。第二咧就係空氣，如果你唔流通，焗得滯，咁啊嗱，大部分屋企咧好多人都有抽油煙機啊，或者抽氣扇嘅，咁你都一定燒親有着火有煙嘅嘢咧，都一定係要開啲窗啊，咁啊等到佢有一個空氣流通咯。 明白，老人家注意啦。 係啦，咁啊嗱，你可以用呢一啲嘅方法去用呢一啲艾草愛嚟燒艾啦。咁啊，多數你會買方便嘅就用艾條咯。咁但係當然亦都。市場上面有啲人咧，屋企會有一啲叫做遠紅外線嘅電磁波嗰啲燈啊，有啲老人家都會買咗嘅。係 啊， 咁有啲咧就會有紅光，嗰啲係紅外線；有啲咧就冇光嘅。咁呢啲咧都係可以用嘅，不過要注意又係咧，照住同一個位置咧就唔好太長，因為照得耐咧，嗱紅光嗰啲咧佢係比較熱，咁所以你亦都照唔得太耐。咁不過咧，照唔得耐咧，佢滲透入去深層嘅效果可能就冇嗰啲冇光嗰啲咁好，但係佢即刻產生嗰種溫馨嘅功效咧就好嘅。咁但係冇光嗰啲咧，佢就柔和啲，但係你又以為佢柔和，所以就照耐啲。就最怕耐得滯咧，就表面又唔睇到有事，就裏面灼 灼， 係啊，呢個係好複雜啊。 但我想問嘅就係冇光嘅嗰只都係遠紅外線嚟嘅。 冇光嗰啲通常就係遠紅外線，有光嘅就係 紅外 線，冇錯啦， 兩樣嘢， 兩種啊。咁但係都係有熱力產生啦，咁所以佢都可以有一種幫助輔助驅寒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再快啲嘅咧，屋企都冇呢啲機器啊，咁啊真係風筒啦，風筒啊用個暖風一路就吹。吹住先咯，即系你就当可能你啱啱冲完凉出嚟，个人好冻，你搵个风筒吹吹个身， 个颈嗰啲位系嘛， 你都觉得哇，即刻个人咧都会好似暖翻起上嚟。咁所以咧，通常我哋做边一啲身体嘅部位会能够将嗰个阳气更有效将佢提升咧？咁如果从部位而言咧，就头顶啦。头顶我哋有个穴位叫百会穴啦，咁但系我哋唔需要咁讲究嗰个咁执细，总之个区域系喺个头壳顶先，啊头壳顶呢个第一个，譬如话你用温灸嘅方法啊，用热敷嘅方法啊，同埋你用头先吹风嘅方法，你都系向住嗰个位置令到佢产热，因为头部系我哋一个人身体散热嘅最主要嘅地方， 系啊，所以其实一定要戴帽 啊，中医叫做头为诸阳。之会所有嘅阳经都汇聚喺个头。如果我哋能够令到个头部个气血旺盛，个人都会精神啲。如果唔系你一动咧，个头咧就会发麻啦， 冇错， 痹啦，成个人咧就。点都提唔起劲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整热个头，或者你好似话戴帽又好，你出街一定要戴上帽，唔好俾个头吹到风，咁你个人咧就冇咁容易冻亲嘅。 好， 咁除此之外咧，就第二个颈啦，啱啱个领喉位嗰度，我哋后边有个穴位就叫大椎啦。 大椎 其实都系同喺一条正中线，头顶都系喺个正中间，嗰个百会穴后边个颈嘅领位都系嗰个大椎穴咧，都系有补我哋个督脉。我哋嘅阳气，我哋成日都话睇小说讲话打通任督二脉， 系啊， 督脉咧就系我哋个背后正中线，咁而家个颈呢个位置，大椎都系嗰个督脉经过嘅其中一个点，如果喺呢个位置我哋用热力，去補助佢，成個人咧都會感覺到和暖。 取常，我覺得你有時咧，你作病咧，你都會覺得呢一度浸浸亮嘅，就話就係呢個位啦。 冇錯， 係 啦。其實你諗用生理嘅結構，其實係個腦個神經經過頸一路就走落去下身體下部。如果上邊一受風寒，跟住嗰啲肌肉神經血管就收緊。咁你成個人嗰個氣血循環就會差囉。所以你呢個頸後呢個位保住個陽氣，唔好俾佢凍親。跟住另一方 方面再對落啲咧，就喺我哋嘅腰骨嘅正中間， 嗯、 即係肚臍對後、 嗯， 有個叫做命門穴。 哇！ 咁呢 個名好勁咁喎，命 門啊， 命門即係生命嘅原動力 啊， 係啊，咁啊，其實個位置就如果講要求咧，就喺第二個腰椎棘突下啊正中啦。咁、 嗯、 如果粗略啲咧，就喺個肚臍就喺我哋前面啦、 嗯， 肚臍嘅正後方就係呢一個命門。咁、 嗯、 呢個位置亦都可以用擦興條腰骨啦， 嗯、 敷熱佢啦、 嗯， 啊或者用燒艾灸、照燈啊呢啲都得嘅、 嗯。 因為佢係有补肾火，增强个肾气功能。咁所以而家呢段天气冻嘅日子咧，我哋都见到好多老人家咧就多咗腰骨痛， 啊 无缘故嘅， 系啊， 腰骨痛或者咧无缘诶、晚晚都起码比平时去多两次夜尿， 系啊， 咁啊个人 出汗啊嘛， 系 啦， 冇出汗系会去多啲厕所， 嗯、 但系。佢特別係冬天，因為那個熱力去消散咗喺嗰個對抗個寒氣，咁、 嗯、 所以咧我哋就敷下條腰。 嗯、 第一條腰啲氣血會舒暢啲，個人冇咁攰啦。第二咧就小便夜晚咧都冇話咁多次數。咁、 嗯、 第三咧就可以令到整個人咧好似有股熱流啊。咁、 嗯 啊、所以啦，我哋見到有啲好似聖誕節啊，會有好多唔同嗰啲節日活動，咪有啲可能有啲藝員啊，或者係有啲。行 catwalk 啊咁嘅，佢哋着衫好少噶， 系啊， 但系可能佢哋 包咯， 系啦，佢贴暖包就贴嘅位置都系绕住呢啲颈啊、腰啊， 因为呢啲位置其实你贴咗之后嘅话系最暖， 冇错，最令到 嗰啲位置咧，你贴嚟冇用， 系啦，你黐几多都冇用。 你问我就知道，女人系要咁样，你又要系啊，即系呢啲位两脊椎 两边 啦，系啊，系贴到满晒， 冇错， 咁就暖噶啦。 所以 记住啊， 系啊，一定系要用呢啲方法。即系所以嗱，现代潮流啲有啲衫就整个充电宝喺度，就自己会有发热线喺度。 有啲咁嘅事？ 有系啊，有啲衫系佢会自己系啦，系啦， 件 衫发热系啦。 取上真系好潮嘅， 吓唔系咁我都要行街。 有啲 咁嘅嘢， 系 啊，即系其实呢啲都不妨可以有一两件。 冇错啊，即系你而家呢个年代有呢个科技嘛？ 点解唔用啫、 啊？以前就冇呢啲嘢啫，所以譬如话有阵时讲同一啲学生倾偈阿 Sir 系咪用艾灸啊或者艾草可以对于呢个病症啊呢啲现象有改善？我话一定有帮助，但系呢啲方法咧系传统留落嚟俾我哋，亦都系最有效。但系古代嘅时候，亦都唔会有无端端一个暖包或者有件发热背心， 暖风机 系嘛？咁所以你用咗呢啲现代嘅方式咧，亦都可以喺而家呢个社会上面应用咯。咁所以嗱，当然啦，脚下边咧，我哋都有两个常用嘅穴位，都可以令到佢产生热力嘅。例如脚板底咧、 嗯， 就有一个穴位叫涌泉， 系涌泉 系啦，涌泉穴咧就系同我哋嘅肾相应嘅一个穴道啦。咁、 嗯、 如果我又系用一个浸脚，头先讲成日都会浸到对脚嘅，其实就系加旺咗，因为脚系距离心脏最远嘅地方。如果下边我用热力去补助咗嗰个循环，咁、 嗯、 我哋成个人嗰个血脉嘅表现运行就会好。所以点解你会去行山啊、 嗯， 去跑步啊，你都系只脚去运动， 嗯、 你只脚去喐嘅时候，你就帮个心脏减轻咗嗰个心脏嘅负荷。 咁就去到咁远， 系啦，个心斋崩你好难到， 系啊。 所以你只脚一喐嘅时候，所以嗱，长者就算你话我唔冇咁样嘅条件去行好高嘅山，行好多路， 嗯、 我坐喺屋企。只脚眼都要转下，转 下， 系啦，啲脚趾要爪下，爪下， 嗯、 即系引啲血落到去嗰个脚板底， 嗯、 帮助嗰个心脏嗰个血液嘅循环，个、 嗯、 人先至会产生到嗰种温热嘅现象。 嗯、 所以咧就譬如好似有啲甚至乎可能我整个盐袋，咁、 嗯、 我咧就可能要放入去微波炉度叮热，叮热咗我就放落个地下度、 嗯， 我就个脚咧就踩住，咁佢咪会有种热流咁样帮助你改善。嗰、那個循環咯， 鹽係普通嘅鹽就已經得啦， 粗 鹽就得。點解用鹽嘅？ 嗱，鹽喺中醫角度鹹味嘅嘢都係入腎， 入腎 係啦。咁所以咧，鹽咧佢就有固本培元功效。 嗯、 所以以前咧有啲我哋喺個肚臍度就倒啲。盐落去个肚脐窿，跟住咧就上边再放片姜，咁啊喺片姜上边就再放嗰啲艾蓉喺度燃烧，咁、 嗯、 佢就经过个热力透过片姜再传过嗰啲盐再进入身体，咁、 嗯、 就有一个叫做固本培元补阳气强壮身体功效，咁呢啲都系属于叫做隔盐灸、隔姜灸嘅一个灸嘅手段方法啦，系、 嗯、 啦，咁呢啲都系可以即系、就是、利用头先嘅唔同方式啦，跟、 嗯、 住就。 配合翻啲穴位啦，咁、就去做下咯。 嗯，点、样都好嘅话，都要提一提大家。如果真系要用一啲比较温灸啊，要有一啲加热啊，有火啊，又或者有烟嘅情况之下嘅话，记住要保持住屋企嘅空气流通，以及嘅就系要小心啲， 小心操作， 用嘅时候。好啦，咁啊头先教咗有好多就喺生活上面嘅话，帮我哋去保养啦。希望大家咧，即系今年大家最紧要嘅都系身体健康， 个个温暖。 多谢晒，唔该晒， 拜拜。 若是要开口，回忆录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然将会是你。 大家好，我是风骚范荣的梁继章，在新的一年我真的很想和家人去一个地方叫做南丫岛，除了去享受到很多美味的海鲜餐之外，哇，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店，但如果喜欢行山的话，这里的风景更加是非常之优美的，绝对可以令你乐而忘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喂，好啦，早晨早晨，阿妈阿妈，太子家好 啊。万强打咗梁边边， 你咁快？ 梗系啦，先识夺人，做乜嘢啊？ 唔好咁样啦。 上个礼拜惨败， 惨败你知啊？ 老师啊，我哋唔应该呢度宣扬咧，边个打八打四边个踢四边个？ 哎呀， 不过我都中意、 這 個，我都中意呢个名，所以我都会继续用翻。 咁、如果你唔可以咁嘅话咧，其实今日就放学 啦。好嘢， 我话我继续用翻啊，我继续用翻。虽然唔得，不过我觉得几好玩。 冇错，嗱，其实咧，希望大家要了解一下吓，咁啊，呢啲其实咧就系大家庭里面大家 friend 咧，你先至会。可以咁樣嘅，因為大家咧亦都係可以，但係當然啦，就唔可以去去蝦人哋啦、欺負人哋啦、笑人哋啦咁樣，係咪？即係要對方佢都知道係玩嘅， 係 啦，無傷大雅咧，咁樣就唔好傷感情。 但如果對方係唔中意就唔好啦， 冇錯啦。 你中唔中意我咁樣講啊？ 誒嗱，我有新名，我就 modify 咗，孟強拍扁梁咪咪，拍扁好啲啦，嗬。 OK， 係啦。 但係呢個動作 喎。 好，我 决定拍咯。 老师啊，我决定咧，以德报怨，咪咪石啖。 哇，仲恐怖呢、這个，俾踢死。 咪咪石啖， 我退出，我改邪归正。 你明明明啊，明啊， 明啊。 石啖我宁愿你打我。 咪咪石啖万强， 佢赢紧噶。 哇，攰啊！ 咪咪石啖万强， 你即刻退避三舍。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呢个客家婆来了咧，即系能够秉承到嘅就系我哋风骚大家庭嘅精神嘅。咁啊，就系咧，风骚大家庭其实好得意啊！我哋有好多嘅成员喺里面啦， 系啊， 亦都高矮肥瘦， 有表姐有表哥啊， 冇错， 表哥而家越嚟越曳啦。 冇错，我明白嘅，但系核心成员咧，其实都系得嗰几个啊嘛。咁啊，呢啲嘅当然咧，表哥嗰啲就 系 一个礼拜嚟一次啫嘛， 又或者 系啦，咁啊，可能就系暑假先有回住几日啊，咁呢啲就 系 表哥啦，表姐都系 啊， 系嘛，可能一个月嘅话嚟两次咁样，即系我意思系嚟探我哋啊， 我姐梗 系啦，咁样，所以其实咧。就我哋核心成员咧，咁啊当然啦，咁啊有我哋三个啦， 小羊羊 啦，小羊羊啦，有啊小欣欣啦，咁其实咧我哋又真系好开心嘅，咁啊五个人嘅话，大家就各司其职，啱唔啱？系啦，咁其实咧，如果你话净系讲嘅外观啊，或者系做人嘅话咧，亦都乜嘢人都有， 系啊， 又有凹嘅，又有凸嘅，又有高矮肥瘦，又有靓仔嘅，又有靓 女啊， 我讲唔出，我自己都讲唔出， 我唔系话你，我话表姐。 冇错冇错， 靓有好多解释嘅，心靓都得嘅。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啲应用词， 系好啊。 阿家婆好似冇讲过一啲应用词嘅。好啦，咁先我哋咧，大家都可以倾下偈先啦。有冇希望咧，即系自己啊吓？如果我真系生得可以高啲就好啦，或者我瘦啲就好啦，咁样嘅 系 啦。好，有啲咩嘅？ 我希望自己嘅身形咧可以掹长啲，向上掹长啲。 长几多寸啊？ 你都已经好长下噶啦， 掹长啲。 你想系几？ 我想啊，喂，其实你知唔知咧？其实除咗高之外咧，有啲身形咧系特别靓，系边种咧？系脚长、身短咗少少，知边啲啊？ 我咪系咯， 即系啲模特儿嗰啲。个身 我咪系咯， 你起身咪大大镬。你而家唔系呢？ 嗰 个十五十 咪个系咪嗰个咩叫比例？咩比例啊？ 黄金比例 系啦，即系个脚系长啲。咁你着 衫或者着裤咧好睇啲嘅，着大褛好睇啲。 嗰啲所谓叫做冇腰嘅。 啊，冇错。 系啦，即系条腰系好短嘅。 所以唔可以就咁话高啲、嗯，高都未必系，即系要嗰个身形嘅比例好啲。 我只可以咁讲嘅就系，我谂呢个应该系梁咪咪中意嘅嗰种身形。 系啊， 系嘛， 求之不得啊。 系啊， 咦， 有 冇 女朋友系咁噶？ 咩啊？ 即系你揾女朋友会唔会系揾呢一啲噶？ 我点会揾呢啲啊？我自己都快富，我都快富人，我点样揾一个？ 点解唔得啊？ 讲紧系咁嘅身形啊！ 佢一定佢矮都得噶。 但系佢中意葫芦樽噶，我觉得系葫芦樽好烂噶，即系腰好细。 系啊， 即系嗰只啊嘛。 吉他身 啊，系咯，嗱，佢几熟？ 吉他身， 佢几熟？系咪先？系啊，你唔系啊？唔系我哋呢个谈论紧呢样样嘢，即系 身形嘅比例啫， 系学术嘅比试， 学术噶，人体学 咁系咯。好啦，嗱，咁其实讲翻嘅就系话， 佢未讲啊，你中意啲咩啊？ 佢想佢自己高翻啲，你自己咧？ 冇。 哦，你觉得自己好 perfect？ 唔系，即系几廿岁唔需要咁搞呢啲嘢。 冇可能嘅，你一定会觉得自己 咁。你唔系而家噶嘛？以前你以前咧一路都冇谂过咩？ 嗱，细个嗰时咧觉得自己太高。因为永远排最尾我讲真嘅，即系唔系话晒 命， 真系唔系。因为永远最高排第尾，坐最后咧，我觉得咧啲老师唔会留。 你唔觉得你好有威势咩？望人咧系要耷低头望， 唔会嘅。 我又想问一样嘢，因为我曾经同嗰啲比较高嘅人倾过偈啦，我就话你哋望嘅风景咧真系唔同。点解咧？因为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我咧着咗一件咧，着咗一对咧，就系超高嘅一对高踭鞋，跟住我发觉就系个视觉系完全唔同噶。 系啊， 当你好高嘅时候系成日望到人哋个头顶嘅，同埋人哋会咁样望你嘅时候咧，我发觉我就有好多嘢就啊，原来好得意嘅时候，你换个视角，而家嘅话咧，我系锐角啊， 仰角啊， 我系仰角望上， 系啊， 但系如果你高嘅话， 我知啊， 你咁样倒翻转头望啫嘛， 鸟瞰 两眼鸟瞰系两件事嚟噶，你见到嘅嘢，原来 我知啊。有一次啊， 我覺得好奇怪呢啲嘢。 我同一個身形比較嬌小嘅女朋友上山頂睇風景咧，跟住我話：你睇前面幾靚，邊有啊？跟住我唉，真係我 爭遠嘅咩？你哋 成 一尺 頭啊！ 以前老興係咁嘅，所謂叫做嘅就電燈柱掛個 老 鼠箱 啊 嘛。哦，咁又係咪大家係咪傾唔到偈咯？ 傾到， 見到嘅嘢都唔同嘅喎。 見到嘅嘢唔同，係真係唔同。 係啊， 咁咪都係傾咯，就係唔同先都係傾。喂，但係你玩過人， 我抱起佢啦。你嗰度咪有咯。 你玩過人，我都玩過喎。有時咧喺自己熟悉嘅地方咧，你企上張凳仔望咧，原來我屋企係咁樣嘅喎，即係個感覺係好唔同 啊。我其實所以幾中意高空睇嘢。 係 啊， 即 係 你中意鳥瞰係咪？ 係啊， 鳥瞰一目了然。啊，咁幾好， 男有角度， 係啦，我哋就係永遠都係女有角，女有視角啊嘛，係咪？係啦，望嘅嘢完全唔同嘅，咁你希望你自己矮翻啲？ 唔係啊，而家唔係啦， 而家 冇，真係冇 嘢， 幾好啊， 唔需要啦。 嗱，反而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如果我自己希望自己嘅話咧，我會希望自己靚翻啲， 再靚啲 嚇。 唔系你 OK？ 其实呢样嘢咧，阿李丽又冇一个尽头嘅。 系啊， 其实好多人觉得你靓噶啦。 系啊， 不过你话要再靓翻啲，点为之叫再靓？ 冇错啦。 因为点解咧？我真系唔系话 喺好多人眼中你好靓。 唔系啊，因为嗰阵我系从来冇俾人标榜系靓女啊。 嗯，但你真系算即系眉清目秀噶咯。 我知点解，我知点解，因为你 眼有鼻咩？ 因为你出道嘅时候咧系一个小妹妹，你好少会赞一个小妹，哇佢好美丽啊！你会赞佢咧，佢好清新啊， 好 Q 啊， 好 Q 啊吓。咁咯， 你谂下，十个校长有十一个校长都话我细细个听你嘅， 系啊， 咁唔系代表咪靓咯， 系啊， 我咪就想要靓靓啲咯， 唔 系啊， 咁佢睇你就系电视明星或者电影， 不过我明佢想讲乜，其实有啲女星咧，佢一摆出嚟个样咧，你系觉得佢系靓，一个字靓，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唔会认， 但你亦都唔系行丑女角色。你唔係啊， 少少 唔想。 我覺得若果你擺我喺嗰度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嘅角色係一個女丑咯。 嗯， 女丑嘅丑嘅小丑，小丑嘅丑，係啊，即係嗰啲咯，係啊。 唔算，你有角色有戲咁啊。 嗯，但係 唔 係靚女啊嘛， 唔係以前嘅君如啊嘛。 OK， 我搞清楚啲嚇，我想做花瓶。 OK。不過我都諗，我係嘅，有啲好多女仔都會可能會喜歡做呢一種，一出嚟驚豔。 OK， 你做。 中式嗰啲 啦，讲嘢已经攞晒 分，花开富贵， 剑难。 OK， 得啦，我搬你去国货公司。 OK， 嗱，咁每个人对于自己都会有一啲嘅愿望啦。好啦，咁我哋讲完之后嘅话，好啦，咁啊，风骚伙伴当中嘅话，你哋又希望即系可以从佢嗰度，或者系可以讲下对方，即系你会觉得嘅就系话啊，佢咁样都几好啊，咁样。嗱，我哋希望可以嘅就提供一啲。 在座两位都几好啊，唔系我讲真嘅，有咩唔好啊？ 唔知啊，又或者你有啲咩想偷 幻想啫， 偷佢。 例如话我哋，即系我见到小杨样，觉得哇，其实做高人同埋靓仔咧，五官标志咧，其实真系好着数嘅，即系啲无论，尤其是喺呢个行业里边咧，系好容易会好多人愿意俾机会你咯。不过当然呢样嘢冇得羡慕嘅，每一个人生出嚟咩样就系咩样，系咪先？ 嗱，如果我想偷，我想天恩嗰啲音乐。造诣 啊，系啦， 系咁啦，系啊，唱歌啊，同埋弹吉他、啊， 因为你真系冇 零啊，负数添， 其实你系可以收收翻嚟噶嘛， 收冇冇得收，几廿岁人你收乜鬼？ 我明白你嘅意思嘅就系话，我希望有咁嘅天分， 冇错啊， 是 不是 我绝对系苦练嘅， 佢挥洒自如啦已经。 但系我正系想同你讲一样嘢嘅，就系佢系冇嗱天分，只不过系占你10%、20%，但系其实如果佢真系弹得一手好嘅吉他，同埋 佢一定苦练， 佢系要苦练嘅， 好啊， 系啊。原来是这样 的，逢星期六， 中意吉他又好，唔中意吉他都可以听。 喂，因为真系佢好好俾心机去做嗰个节目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唔系大家睇嘅都系成功嘅例子，就系佢成功嘅一面咯。但系其实佢喺后边嗰度苦练嘅时候，嗰你有冇听嘅啫？你自己有学过，你都知嘅，真 系 好痛噶嘛，可以 啊！ 呢个非常好，非常之好。如果我要偷嘅咧，我会偷嘅就系我会想偷你。 偷我哋咪 系啦， 冇嘢偷 我，我都想偷你， 我都想偷你， 真系冇嘢偷。 系啦，我想偷你嗰啲写嘢嘅 创作 嘅创作又未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有。 系， 但 系 我明啊，我明啊。 但系我系会觉得就系你嘅笔，你写嘅有啲嘢我系写唔到嘅，就系嗰啲咧。今日风雨来风千人，事不无因。 唔系我明啊，我明啊， 古装 啊。但系我做下功课咪得咯，其实得噶。 系咩？ 系做。 有冇教我？ 其实天恩都会同你讲，你练下咪得咯。吉他系好容易弹嘅，你大家睇都系咁样，即系你会觉得 拉埋条拉链住。 你明唔明啊？ 我冇费事话有电话搵我。 有啲系你自己觉得好易，但系人哋睇就会觉得唔系咁容易咯。 系 啊，咁嗰啲啦，嗰啲系真系甘拜下风嘅，即系真系做唔到咯。咁样亦都写唔到咯，系啊，谂唔到呢啲嘢。 同埋你嘅剧种真系好多嘅，即系咩都有嘅。咁呢样嘢真系几好嘅。 其实有晒一连串嘅计划， 系咪好开心啊？今日大家都喺度。 几好玩！ 哎呀，我真系今日真系呢个题目好好、啊， 好好好好，非常好啊！ 今日已经去到1月10号啦嘛， 哇， 系 新年 一个月过年啦， 系啊， 二月十号初一、啊， 冇 错。 好啦，咁今日教大家嘅就系奉受太假田咧， 应 用词就系应用词啦， 风骚大家庭 系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我哋要改变自己嗰啲嘅外表嘅话，我觉得嘅就系每一个人都应该系要记住一样嘢，四个字。独一无二 系 啦，冇人可以偷到你任何嘅嘢噶，应该要将你自己最好嘅嘢嘅话咧发到最大， 好 啦。咁当然我哋要讲到嘅就系话咧，嗰啲形容词有好多啦，高矮肥瘦啊，靓啊丑啊咁样，唔系代表你要揾呢样嘢嚟去批评人哋吓。但系咧，你始终都要形容嗰样嘢啫。我觉得呢样嘢靓啲，或者呢样嘢丑唔好，系啦，只不过系一个比较嚟嘅啫。OK， 好啦，首先第一样嘢嘅就系高你啦，点讲 高。 好嘢喎、 啊！ 高就 系 教 教， 好啦，佢生得好高喎，点讲啊？ 生得好高， 错，佢生得好高， 生 得好高就 系 高啦，好啦，咁高之后嘅呢、這个系啦，就系点讲啊？ 阿林咪咪， 矮， 矮， 矮， 矮， 矮， 矮， 矮， 英文个矮， 系啦，矮，冇错啦，矮，唔系矮。 嗌 嗌唔系嗌系嗌 嗌 系啦嗌嗌嗌出去嗰个嗌，然后嗌 后嗌 叫唔叫教有咩叫后嗌佢唔够高，因为佢好矮系啦，好啦，跟住嘅就系呢一样嘢咯噃，丰满一啲啦，又或者系会比较系大只啲肥啲啊咁样，肥点讲啊？错 唔系一定唔系肥肥肥嗰啲噶啦。 你讲啊，你咁巴闭， 灰 胖， 灰系啦，差唔多灰，狡 矮 肥 就是高 笑 矮肥啦，下一个就是 笑 啊， 笑 人哋会笑你噶，你咁讲， 你好 笑 笑 笑 系啦，笑啊，我真系冇教过啊，原来， 冇 我仲以为 笑 你哋识添，系啦，搞嗌肥 笑 就系高矮肥， 肥 笑就系高矮肥瘦啦， 肥瘦。 好啦，咁有啲人又真系会比较学嘢快啲嘅，我哋会赞佢为 聪明， 系啦，点讲啊？ 聪明。 聪明， 聪明，要咁样要扁你个嘴， 聪 明， 系啦，既要啲小聪明就系话佢 有 啲小聪明，系啦。咁如果就系冇咁聪明嘅，我哋会话佢一个字系啦，蠢 蠢 蠢。咁如果系你闹人嘅话咧，就系蠢才，就系蠢才， 蠢 蠢 才。 你今日可以安呢个名嘅，其实 蠢才强。哇！呢、這个几好啊！ 蠢才系啦，就系、是、蠢啦。好啦，蠢之后嘅话咧，我话我希望我可以生得咩啲啊？ 靓 点讲？ 靓 好嘢，靓 靓 靓。 咁啊，靓女就系靓妹， 靓妹 靓仔就系靓 仔， 系啦。靓妹靓 仔 就系靓女 咧， 靓妹诶，靓佬啊！ 靓 系啦，你夹硬都要咁讲，即系好少会用嚟形容老嘅， 因为老系英俊或者靓仔， 你唔会用靓嘅。好啦， 我咪系一个 typical 咯。 typical 嘅就系以下呢个嚟形容你啦。 哦，要问几长？ 靓之后系 超 超 超， 系 超 丑 啊，超 超 系啦，靓 超 超 系啦，就系丑样啦。 系咪超男啊？ 超超。 唔好啦，我哋呢个唔好再用太多嘅时间去学啊！好啦，跟住用亦都会形容嘅就 系 有啲嘢嘅就系大，咁点讲啊？ 胎 靓鸭啊！ 胎讲好耐啦， 系啦， 胎 咁胎诶，佢嘅大之后嘅话系啦，就系小 小 点讲啊？ 细 小 小 系啦，胎就对小 小 系啦，靓就超 小 聪明寸。 老师，我想问一下咧，多少个少咧，又系 sell 啊？ 诶，多少？ 多少？ 系啦，因为多咗一撇噶嘛，系咪？系啦，呢个就系 sell。咁如果你少嘅就系多少？ 多少？ 好啦，我哋嚟一次咯噃，好高 高 矮 矮肥 瘦 聪 明 蠢才 靓 俏 太 少， 翻嚟。 你叫 咩名？ 蠢才。 你咧？ 我叫你叫蠢才咩？而家 系啊， 石万强。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原来睡累到最后也会仰首，原来承诺到最后会失手，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我石万强，我石万强，我石万强， 你石万强，你系。 川菜， 喂！我先万强，我先万强。 好啦，我哋嚟啦噃，好唔好？第一题，风骚大家庭里面，小张张年纪系最蠢才， 系你啊，太 太系啱嘅。 大家庭之中， 啊、我答啊， 你咪答咗咯，咪俾一分你咯，嘈咩啊你？第二题，大家庭之中客家婆嘅身高系最蠢材， 矮 系啱嘅。大家庭之中小强系做乜嘢啊？ 超 错。 我答我答， 指定答案唔系呢个。 我石万强，我石万强， 你石万强 教 错， 教都唔系， 唔系。大家庭之中个小强强系最乜嘢？系蠢材， 最 我石万强，我石万强， 俾佢听埋先。最唔系佢系蠢， 笑 错， 聪明， 聪都唔系， 蠢材 唔系蠢材， 太 唔系 正。 太我咪答咗咯， 个肚系最叻，肺系啱嘅。好啦，圣上题，小强嘅血压系最， 我石万强，我石万强， 我石万强， 教 系啱嘅。圣上题，小强系最， 我石万强，我石万强， 乜嘢咧？我石万强， 我讲 春菜。出在，所以系噶你嚟讲啦。 佢 丑 系最丑，系啦，冇错，最唔知乜嘢咧就系丑嘅。圣上题，小强系大家庭，听埋先。喺大家庭之中最自尊嘅嘢咧，存在 聪明， 聪明 系啱嘅。圣上题，小强揾熟女关注咗系乜嘢？将腰围变瘦系乜嘢？变乜嘢失败啊？烧系啱嘅。圣上题，小强同边个字系完全知唔上边嘅咧？春菜， 春菜，阿叻 系啦。圣上题，简单一个字形容小强， 就系出 啱啦。圣上题最后一题，小强系牺牲乜嘢我完成大我啊？ 烧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大校长段崇智请辞，出年一月卸任。三个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会议员话尊重段崇智的决定，又强调他们推动中大校董会重组架构是对事不对人。其中张宇仁不认同段崇智辞职，等同议员校董打胜仗。另一个校董议员刘国芬就话，校董会解雇中大副校长吴雪培与段崇智辞职是两件事，不能够混为一谈。港大医学院团队联同惩教署推行为期三年的丙型肝炎筛查先导计划，向特定丙肝高危群组提供服务，为自愿参与的合资格在囚人士检测，并且为带病毒者提供抗病毒药物治疗，预期治疗率超过九成。计划去年十月率先在赤柱监狱推行，目标邀请大约五百名合资格在囚人士参与。截至上个月四号，有106个在囚人士参与计划，所有确诊丙肝在囚人士在确诊后一个月内获发直接抗病毒药物，整个疗程期两至三个月。计划完结之后将会收集数据分析。团队表示，由於本地丙肝病毒感染率只得 0.32%， 大約有22000名患者，難以透過大型篩查找到他們，故此以目標群組消除策略集中資源，為特定丙肝的高危群組提供服務。波音公司行政總裁卡爾霍恩就737 MAX 9型客機的事故承認公司有錯誤。卡爾霍恩在公司一個會議上說，公司將會以完全透明方式處理每個步驟，和正在調查的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合作，找出事故原因，確保下一架起飛飛機的安全，以及這種事故不再重演。消息人士引述波音在另一個會議向員工說，飛機螺絲鬆動是品質控制問題，正同供應商進行檢查。这个是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 737-MAX9 客机，上个礼拜在飞行期间有机舱结构飞脱之后，波音公司第一次公开承认错误。阿拉斯加航空和联合航空事后暂时停飞这个型号的飞机。 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22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3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4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80.2，跌3.4；美团70.9，升3.5；阿里巴巴69.4，跌3.5；友邦保险62.4，跌0.2。盈富基金16.26，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55.04，跌2毫；药明生物27.3，升9.5；小米集团14.06，跌2.8；建设银行4.5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4.85，瑞士法郎0.852，加元1.339，人民币7.175。英镑兑美元1.27，欧元兑美元1.093，澳元兑美元0.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4475点，升712点。港金报1894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91美元，卖出202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爱而聚，聚光者。 戴鹏因为猎鹰嘅事而非常之痛苦，亦都随住罗本喺基地嘅时间越嚟越多，佢对罗本嘅恨意就与日俱增，根本就冇办法接受佢加入追光救援队。究竟罗本可唔可以完成训练，同大家一起进行救援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要建立一个母语喂哺友善工作间，雇主可以为员工提供合适的授乳时段，在工作场所内安排具私隐的空间，配合台、凳、电源等基本设备和储存母语的冷藏设施。在工作间支持母语喂哺，可以提升雇员的士气和生产力，还可以培养一个友善共融的工作环境。母语友善工作间，互谅共融，值得赞。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丰收快活人。 手好功夫释放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头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活着对耳听后，拖拖手走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跟 通通執正，出靚啲幾多家私幾多孫子，新開張一家公司，去問好多字，斟咗好多次，靚靚，新開張新開始，正正，鋪街問多進意，正正，上爆台相信自生貴家特體，海到正睇睇。 禁忌之大嘅李氏之谢诗，诗系诗词歌赋个诗，还魂借定唔借，还得照借。唉，难得我腾腾震，震到我入心呢。前七啊，前七。人哋解救你咁折堕，要扮死你还债，仲要夹埋嘢春香呃白金，仲要偷隔篱嗰个白爷婆个祭品嚟食。今日真系，唉，沦落至此，真系折堕啦。 飘啊飘啊飘，咦，你由边度嚟噶？诶？点解我做咗游魂野鬼嘅？啊，点算啊？阿妈妈，我好惊啊！诶，前面有个灵堂喎、啊。哦，啊，有计，一遇谢师还魂。咦，有个后生仔，个样懵下懵下咁啊！一遇上佢身先， 我猜 上身。 B B B B， 哎呀，点解你唔同我样噶？你搞乜鬼啊？ 我错我错我错，哎呀，我头先，诶，我春香依依啊，唔讲住，有客到，一鞠躬再鞠躬， 真系有人嚟送我一程嘅咩？快啲瞓翻落棺材度先，哇，凉浸浸，冚好张毡先。 喂，请问系咪前夫办事啊？ 你系 你你唔好另歪面啊！认得你啊！你系个死鬼前老爷以前嗰个肥猪丫鬟，系咪？ 系啊，我咪就春香咯。我见老爷咧咁样太可怜啊嘛，所以我咪帮佢打理埋身后事咯。多谢白金。 春香吓，收白金唔系讲多谢噶，应该讲有心 啊，系有心啊呢位老爷，多谢白金。 嘿，咪嘈住啦，欠你咩？喂，仲有，我记得前七咧。佢屋企外面嗰隻咩屋企帮佢打工嗰隻春香呢，整一食嘢唔做嘢，做嘢打烂嘢，未做晒嘢就挞嘢，你点会咁好心帮佢搞身后事？你係咪想勾着数啊？ 我都唔知你噏乜。 我搞唔知你搞咩啦。早两日啊，我仲见佢啊喺榕树头睇人捉棋啊，寻日就话无端端瓜老陈。哼，我怀疑你哋有古怪。 啊， 好，等我直接话佢后面。睇下前七系真死定假死先。 咪住，里面做紧法事啊，唔系好方便嘅。 我理得你啊，我要入去拆穿前老七个西洋镜啊！ 喂，你好啦，佢成只眼闭你知嘛？佢成块面烂晒啊！屌你伸咗出嚟， 啲五作啊，都话塞唔翻条脷入去啊， 真系冇阴功啊！老爷你死得好惨啊，老爷真系冇阴功，你叫我以后点算啊？ 边个病啊？我入去。 B B 啊！林妈点都算好啊！ 春香姨姨呢啲湿碎嘢，等我嚟啊！等啊，你跟我入去， 我交俾你啦、啊。 哎呀，弊啦弊啦弊啦！嗰、那个债主入紧嚟，哎呀，又好急啊！呀，食嘅 Vivi 店点算啊？哎呀，算啦算啦，忍一忍，眯埋眼，千祈唔好俾佢发现我系诈死啊！ 老爷真系走得好渣。 是咩？喂，赵老七，起身啦，冇炸死啊，还钱！ 呢位阿叔，你等阵啊！ 咩事啊？ 你唔想衰十世，你听埋我讲啊！ 爽手， 瞻仰为用属鼠、属牛、属虎、属兔，请转身回避。 喂呀，你仲唔转？啊，拧转身嘅话唔好望啊，好邪！ 惊咩啊？我又唔系你讲嗰几个生肖。 咪住，另外嘅生肖，请合埋眼三个时辰：属龙、属蛇、属马、属羊、属猴、属鸡、属犬，请拧名面。喂，阿叔，你仲唔拧？ 我属猪啊！你冇讲啊，咪唔灵咯？我点都要睇阿田七个死人样噶啦。 唔系啊，我头先有讲猪啊，依家讲翻啊。哎呀，阿叔宁可信其有，不过系咪你阿叔？ 神经病！你望住我，我几时有打黐啊？ 咁唔通啊？ 系我都，我伤风啊！ 唔似喎，再打多个。 真系我咧， 再打多个。 嗱，我入嚟咧，我觉得尖寒尖冻啊。好似咧阴阴湿湿咁啊，不如咁啦，出翻去咧，好唔好啊？ 我先唔惊啊，听住啦，我姓杨，我叫大杨，杨光，杨大杨就系我啦，我阳气盛，一啲都唔惊。你哋惊嘅，你咪出去先啦，我系都要睇下佢衰样。 哎呀，咁你咪睇咯，嗱，讲明先啦吓，佢咧死唔眼闭噶，头先讲咗噶啦，条脷突晒出嚟噶。 切，咁有几惊啊？ 仲有啊，佢咧传染病死嘅。好似果尾嘢 果尾嘢真系咩啊？ 果尾嘢真系风疹啊，又称为德国麻疹啊，英文 German measles 啊，食唔食啊？ 系一种由风疹病毒感染所造成嘅疾病啊。本病嘅症状轻微，半数患病者通常都唔觉自觉患病嘅。老友，你觉唔觉得你有咩唔妥啊？ 系咪啊？有冇啊？ 一啲都冇唔妥啊！ 咁就弊啦，患者通常喺感染14日之后开始起皮疹。 你睇下我只手，嗱呢粒啊，睇唔睇到啊？睇唔睇到？我放大嚟俾你睇啊！嗱嗱，似唔似皮疹啊？嗱，佢开始起啦 ，amazing！ 边有嘢啊？吓我咩？我吓大噶！ 阿叔唔好紧张，听住啊！皮疹若维持三日，然后慢慢由块面开始，一路蔓延去身体其他部位。 B B， 你讲得好准啊！大家埋嚟睇埋睇埋啦，我呢一粒咧，哇手臂呢粒劲啊，呢粒皮疹啊，我只喐噶，你见唔见到啊 ？Amazing 啊！ 打人嘅，又话向上喐，爬上你块面，而家佢向下喎、 啊。阿叔你好劲，嗱我呢一粒皮疹咧，佢兜路行啊，啱啲就会躝上我块面噶啦。 大家静啲啊，留意翻个重点，皮疹唔似麻疹咁有明显嘅症状。 系， 废话少讲啊，喂！钱七起身啊，还钱啊，又话死唔眼闭，喂大家睇下，佢眯埋眼啊，瞓着咗喎，起身啊！ 阿叔，你有所不知啦，其实阿钱公佢真系好惨噶，佢晚年患有眼皮下垂兼松垂，基本上盲咗七成。 系啊，佢试过以前啊，个碗咧有饭啊，其实系冇饭，但系佢照把，你话搞唔搞笑啊？嗰次真系笑鬼死我！ 哎呀，你唔好以为佢合埋眼啊，其实佢擘大只眼嚟睇。 哎哇，哥仔，你做咩擘我只眼啊？你插到啦！哎呀，不过如果唔系，我净瞓着添啊。 B B 啊，扯翻佢条脷出嚟啦！ 吓、啊，脷胎好厚喎、啊，咁核突。 哎呀，老爷啊，你自己伸出嚟啦！哇，大家睇下嗰边，哇，好似会影响屋顶飘过诶、啊。 哇！阿前公条脷伸翻出嚟啦！哇，好邪啊！ 好得人惊啊！ 咁古怪。好，等我除晒嗰啲衫先。 哎呀，我猜你咩？我鬼整你咩？你除佢啲衫，边有礼貌？你有冇礼貌啊？你究竟想点啫？ 冇，我想睇下佢系咪成身出麻疹啊？解晒嗰啲衫褛，诶、欸，唔系啦，扯烂件衫， 或者 就咁鬼死走噶。 哎呀，唔好啦。 喂，冇咁大力啊，好痛啊！哎呀， 阿叔啊，唔好啦，成身疹好肉酸噶佢。 肉酸又点啊？我惊咩啊？我梗系啦，一定要睇。 哎呀，不如咁啦，除衫咁麻烦嘅话，对死者又不敬，不如装啊。 有啊， 装乜嘢啊？装香有你份。唉，装。 哎呀，唔得得，人有三急 ，B B 俾我开茅厕。 春香姨，我啊唔急喎。 我急啊嘛，头先啊，唔知系咪咧食咗啲唔干净嘅嘢，我真肚痛啊！我怕你陪我去啦。 好。 老爷啊，你顶住啦吓，我好痛啊，我好快翻。 我都急啊，你快啲赶佢走啦，我就嚟濑啦。 我先啊。 死人前老七，我唔信你真系死鬼咗，有本事你就唔好起身，唔好转身一笨。不过，哇，话时话好似阴风阵阵嘅，唔系啦，吹下口哨，壮下胆先。 我吹唔到，唔好再吹口哨，又吹得晕突，都唔似吹口哨。 前老七，我真系睇见就嬲啊，刮你两把先。哎呀！望咩啊？唔瞓气啊？冚到你两波啊？话咩事啊？咪咁猛啊？ 冤有头，债有主。 喂，老友，我即刻想你还债，唔关我事啊！喂，我搞错，我走先。 唔好走。 B B 啊 ，B B。我突然间又行雷闪电咁样，好惊啊！你有冇睇一批人景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喂，有冇人啊？唔该，有冇人啊？哇，春香姨冇反应噃？ 点会咁噶？你入去睇下咩事先啦、啊！老爷，吓、啊、死我！我真系冇反应啊！发生咩事啊？唔通头先嗰个阿叔真系整死咗佢 ？B B 啊！老爷成身硬晒啊！ 咁死人系成身硬晒噶啦！ 哎呀，你有所不知啊！总之，人家一言难尽啦、啊，佢喐都唔喐，咁点算啊？点算啊？ 你放心，嗱，你试下揿住人中啊！ 啊，揿佢人中，唔系住 咩啊？ 人中喺边？ 鼻对落，嘴对上，咪人中咯，咁都唔知道，哎 ！OK， 揿实咗，冇反应。 我睇过，我话姨，你咁夹，哎，我晕啊！ 我咪揿住咗佢个鼻对落嘴上上咯，咁有咩事啫？有乜问题啊？ 你用两只手指揿住两个部位，咁咪破晒咯。我叫督住佢鼻同嘴中间嗰度先系人中啊！ 哎呀，明晒啦，唔得啦，我哋要把握救人黄金十二个时辰。 即系点啊？ 即系仲有大把时辰咯。 啊 ，B B 啊，嗯，我饿啊，我火锅啊， 火锅啊，唔系，依家根据个 schedule 个 run down， 好似系帮佢搞破地狱、啊。 咁早咩？ 编剧点写噶？ 哎呀，咁要点搞啫？ 换件衫先啦，好冇？ 各位听众，大家想？唔想知我 B B 学人借尸还魂到底佢还唔还到呢？而前七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收听下星期二或者三或者礼拜四，唔知编排系边一日。百无禁忌之大吉大利之借尸还魂，借定唔借，还得至好借。 最知道。 抢片档，冇咗佢，就算帮夫有你嗌冤枉，懒得讲，懒得讲，成日要钱多，干水乜到我，借钱最折当。趴低艺提高，凡事拗颈多。